北京时间19:00，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时光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城汽车的魏建军，欢迎收听快车道。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收听快车道非试不可。大家好，我是静梅。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嗯，今天的非试不可啊，这让我非常非常的嫉妒。 我也是特别，我不是嫉妒，我特气愤。 对，我也是愤恨。哎呦喂， 就是、我就想起那个南山南那个歌词。 怎么呢？ 对你那个什么，我在北 方南 方 的艳阳里 喝着雪，他在南方那个吃着冰棍。 对对对，真的是哎呦 是 气的我呀！这个为什么同人不同命啊？对呀、啊，我在北京。吸着霾，然后你在大理哈、啊、吸着氧，爽吗老车？ 嗯、都吸醉了。 那您慎重点说啊。但是啊，这个长城去了。老车这次试驾的这款车叫长城哈弗 H7L。 对对 ，H7L、 这个、 还有 H7 的蓝标。 蓝标 对 红标蓝标嘛，对吧 对？ 其实说实话啊，在我的印象里，如果这个车有 L， 一般我是不会买的。不管你是就是是三厢车的一个加长版，还是 SUV 的一个加长版，我都不会买的。 你的看都不看吗？那你会坐吗？那你会坐吗？ 作为一个汽车媒体人来讲，我会坐，但是不坐、嗯、不永远不在我的选购范围之内。 就是还是有态度的。 是有，我是 觉得， 所以我就想让。 你是觉得加长之后你自己开不了了。 但我能翻跟头啊。 是 不是啊，咱们说回这个，就是所以我就很想让老车说服我说给我推荐一款车、嗯、它是加了 L 依然不失本色的。 啊，那其实很多啊。但是 今天 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我说完之后你依然不会买。 你注意坑啊，注意坑、 嗯、 啊，你依然不会买。 是吧， 嗯。对对对， 嗯，那我们还说 H7 吗？我们说说这次试驾的这个 H7L， 看看我会不会买啊？ 对，其实，大家先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红标、蓝标的区别是不是还是在于这个外观套件上？ 蓝标呢，它是时尚， 嗯， 啊，红标是 运动、都市、 运动和豪华、 运动 啊。 对对对，外观套件上轮毂不一样， 轮毂， 对，轮毂 前脸一样吗？ 前脸是一样的，就整车除了轮毂之外，剩下都是一样的。 哦， 就它是在一个这叫什么？就是不同风格的一个选装吧，就是两、 嗯、 能演绎出两种风格，但是轮毂尺寸是一样的，只是造型风格不一样。 嗯嗯、 所以让我选，我一定会选择蓝标。 为什么呢？ 因为时尚啊。你不觉得蓝标更时尚吗？ 反正我觉得蓝标底色比红标看起来更 舒服一点。 舒服是、 嗯、 红标要是放在大的，比如说 H 九身上，我觉得就特别好。但是 但我觉得它这个蓝标红标可以再进化一下。它现在是一个大的红底和蓝底，然后把哈佛的字母放上去。 嗯、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它可以把这个这个大面积的这个底色变成描边儿。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明白， 就这样看起来很能、嗯、 哦，对，就不把它填充，然后只做， 对对对对， 哎，我觉得会更 时尚，我觉得这样会更精细化一些， 嗯 啊，这是个人啊，个人建议， 嗯，长城好好听一下啊，我觉得有道理。 对，这个车老师建议，我觉得都是很中肯的。 对，这个强富老师是预言，这个车老师是指导方向。 这别高屋建瓴啊， 下场都不怎么样。 我们继续来说这款车，这款车的价钱是18万1800，一八一八。 今天就是上次试驾的这个车呢，是 H 七 L 的蓝标版，它是 2.0T 自动豪华型。 那、嗯、豪华版， 它是属于三 最顶配。 不是不是，还有一款是193800，那叫至尊 至尊 至尊版，好像我记得是这么个。 那这个就是次顶配。 对， 次顶配。 嗯 嗯，反正家用是 足够了， 足够的， 足够 足够了。嗯 嗯。 然后 2.0T 的一个发动机，然后六速的双离合的变速箱。 对对 对, 对。 说说这款车你的一个感受吧。 这个车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如果有听众朋友对我们还有记忆的话， 嗯， 是 H7 的一个试驾。 对，咱们当时是 H7 的红标。 对， 嗯、 是 H7 是一个棕色的一个车。那个车的首先 有我吗？ 没你没你，你玩的、 哦、 你去青海了。 哦。 那时候我们羡慕一个 舒服了，舒服了，突然之间就嗨了。 逆转了。然后。 有点能播的啊。 然后这个动力跟那个夏天的时候 H7 是完全一样的， 嗯， 2.0T 有230马力，然后有、 嗯、 来自还有六速的双离合变速箱， 是德克拉克的，是吧？ 对对对，德克拉克的。这款车它从首先咱说，那就说到动力了。说动力的话，它这个车不管是 H7 也好，还是 H7L 也好， 嗯， 虽然车长了一点，然后重量稍微有点增加， 嗯， 但是驱动这辆车是没有任何问题。 你知道当时我开那个红标的 H7 的时候，给我什么感觉吗？ 嗯、 就是抬，就是把那个刹车给松开，这车有点往前窜的那种劲儿。 差不多， 就让我想起来，这可能是一个 V 六那样的感觉似的，就是排量会更大。 当时我们在试驾的时候，车里坐了5个人。 嗯， 啊， 这试驾车得有多少？ 都是200多斤。 真的是坐了5个人，当时满载状态。 嗯， 那这即便是满载状态上，我们在高速上踩油门，也没有感觉特别吃力，或者是发动机一下子从4000转一下掉到1000多转，进行一个特别这个明显的换挡，然后再提速，没有这种感觉。 那其实这个动力表现还是很顺畅的， 衔接起来还算平顺。 对对，很平顺。单看纸面数据，这台 2.0T 它可能还不是同级当中最就纸面数据最棒的那个。 别说，稍等，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你再告诉我谁是最棒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安 PSA 销售公司总经理周江。这次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电视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于我们的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捷豹 Formula E 车队的赛车手董和斌，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捷豹路虎品牌的周冰怡，值此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捷豹路虎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我是爆款新车特卖场神州买买车 CEO 张志刚，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神州买买车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新的一年买特价车，买爆款车，就来神州买买车。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双星轮胎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幸福安康。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风雷诺翁运忠。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仅代表东风雷诺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老车，谁是最棒的？ 我，对，我。如果自主跟合资全算上的话，应该还是在，我记得是咱们说的凯迪拉克 ACSL 啊， 凯 迪拉克 2.0T， 它确实很 那发动机傻愣傻愣， 对对，很强劲。但是我觉得那样的一个发动机放在我们还是定位在比较亲民的一个哈佛 H7L 上面，可能又显得太突兀了。 嗯， 所以够用。有足够的动力储备，这就完全没有问题。 嗯， 再加上一个不错的一个换挡的这种平顺性，所以你在整体的一个哈弗 H7L 的一个驾驶感受上还是非常，就是非常轻松惬意的。 这车费油吗？ 当时在看仪表盘的时候，它的一个平均油耗大概是在9.9到10.1之间，在来回的跳动， 正常表现。 所以说，这款车我们当时有城市道路，有高速道路，这基本上是两种这个路况。然后呢，在一个并线呀，这个转向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就悬挂给你的支撑，也还是不错的。所以说，这款车总体来说，我们开起来的感受。因为不光是车上，不光是我一个人在试驾，还有其他的媒体的人，他们给我们就是给厂家整体的一个反馈，就是这个车动力有，换挡比较平顺，没有什么异响，就是我们常见的自主品牌的车从底盘传来的那种咯吱吱啊，或者是 咯吱吱 哪的一种莫名其妙的这儿响了一下那儿的，然后这种比较过沟过坎儿时候比较松散的那种感觉， 我那个车有， 在哎，那叫。那一会儿咱再说，那一会儿咱再说啊，在 H7L 上都没有，所以说整体上的大家对这个车的评价还是比较不错的。 就是说它在这个翻山越岭沟沟坎坎的时候，它的调教啊是比较硬的还是比较软的？ 比较舒适。它既没有，就是我给你折中了一下。 我问的是比较硬的、比较软的，车老师答比较舒适，这个很高明啊。 适中， 就是适中。我给你折中了一下，它既没有， 刚才大理玩的不错， 就没有偏硬， 招待的很不错嘛。没有偏硬，也不是那种特别软的那种。 对， 说点实际的吧。 L 带第三排了。 对， 是 H 七的时候，当时 我毫无压力啊。 红标的时候，第二排座椅就是说白了，两排座椅坐五个人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 但是你加入第三排之后，势必会影响到很多消费者，说我买一个七座 SUV 这么一个选择。 对， 大家原来选，比如说福特那个锐界跟丰田的汉兰达，为什么？因为它大， 对 吧？ 对， 它可以有这个第三排座椅，可以临时去坐两个人。 嗯， 还有现在 很多 为什么 H 七 L 出来了？ 对， 我认为就是广汽传祺的 GS 八弄的。 嗯， 对吧？因为传祺 GS 八它有了这样一个大块头，这么一种感觉，会让觉得你看，就是传祺这个品牌要比哈佛在七座 SUV 这个领域要往前进了一步。那你哈佛不得不反击啊！你拿什么反击？H 八现在价格太贵，H 九又是一个专门为越野而生的这么一个车，所以你只能在 H 七身上去动手术。够用吗？空间？ 平心而论，H 七 H 七 L 的第三排。 像我这种身材坐在里面，如果真让我坐10到20分钟我可以忍受，如果坐长了它确实捉襟见肘了，就因为咱们平心而说，你坐在第三排的空间里面，它不可能像第二排那样就是让你 那么宽敞， 那么宽敞，这是不是说HCR上的一个问题， 这好像是个普遍现象， 对所有的 SUV 的只要是带第三排座椅的应该都是这样的问题。 我突然想到一款车， 是 艾瑞泽的 M5 还是7来着， 有一年车展上的坐那工作车是吧， 对，哇印象深刻呀，我都快哭了我坐都急。 哎，它这个车 H7L 它的轴距要比 H7 要大是吧， 2米2850， 原来 H7 多200毫米，你再算吧， 20厘米， 对 那就是2650， 对， 2700 吧，还是多少？ 那就15， 对，差不多。反正他把就是加长这一部分全都放进去， 这个 大概一扎， 精美的一扎的这么一个。 对， 想知道精美的一扎有多大吗？ 就是15厘米， 听着跟马小似的， 疯了我呀！ 小龙虾。 所以说这个第三排呢，它出来是产品定位，肯定跟这个就是产品定位是密不可分的，它是有关系的。 是， 但是我们说到它的是实用性，这实用性就刚才说了，我们如果用到了第三排，那 就是非常实用的， 它是可以用，但是呢，它会挤压掉后备箱的空间， 那是肯定嘛？ 对啊， 对吧？ 这个时候后备箱空间就变得紧促了。如果你有大件行李的时候，那你怎么办？ 我大件行李肯定 抱着 两辆车了呗。 啊，对，所以 对吧，只能两辆车了。 所以可不可以看成就是第三排的空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实用呢？ 它也不叫不实用，就是，我觉得是这种车，你再长，你都已经长到快，这已经快接近五米了。你可能说是像 MPV 一样，我超过五米吗？不太现实而已。那样的话，整个比例就会失调了，那不好看了。 整个车 变成六个轮子， 那就不好看了。所以这个第三排，我们只能说用，它在用的时候，仅能满足于短途的一个乘坐。 我再最后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中控台下方的储物空间是否是够的？ 对，这个我也是当时注意到了，确实这个可能要长城要改进一下，确实有点少。像我们现在手机充个电， 这个对女生来说有点要命。 放个包包，哎，这个我觉得它应该 中控台哪能放包啊？ 底下呀，你忘了上次我试驾那款车的底下 就放个小手包啊什么的， 放这么大个就是精美用那化妆包都没有问题的。 那是 Prada 的或者是 LV 的， 我没说啊， 对不起， 我没说啊，这你怎么这么多的牌子？你收钱了吧？ 我有， 你厉害。好，那我们这关于这个就是小小的不足啊，我们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安 PSA 销售公司总经理周江。这次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电视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于我们的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捷豹 Formula E 车队的赛车手董和斌，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捷豹路虎品牌的周冰怡，值此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捷豹路虎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我是爆款新车特卖场神州买买车 CEO 张志刚。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神州买买车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新的一年，买特价车，买爆款车，就来神州买买车。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哈弗 H7L 的一个试驾感受。刚刚也说了，可能这个中控台下方的储物空间比较少，这是有些女生不能忍的，就是包括我在内啊。那还有一点是我替女性朋友们关注一下，它的做工怎么样？ 哈佛， 我先说，以往的哈佛车辆，它在自主品牌来说，它的做工是 好的， 就是高等的， 对， 就是 算 是顶尖 的，算顶尖的。 OK， 那这辆车， 这辆车就像你说的，它依然是在同级别当中是不错的，是绝对是名列前茅。因为我们当时在试驾的时候注意到了它的一些我们常用到的，就是经常会触碰到的、经常使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咱 说方向盘是吗？ 现在有哪个车没有方向盘？ 麻面的方向盘。 我今天怎么了？ 这个方向盘说实话它的做工，这个皮子还是比较细腻的，你握上去它的触感很温润，是这种感觉，不是硬邦邦的， 不是草编的。 对对，就是那个，你像我之前也说过，说宝马的方向盘那皮革很粗糙，真的，这个哈弗 H7L 它的那个细腻感比宝马是要强一些，强的， 就是石头罐跟和田玉之间的区别。 哎，是这样的。然后你再看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中控面板上的一个一个用料，它是一个哑光，类似于铝制的那么一个材质。虽然它不是那个，肯定不是那种就是铝的那个，但是看上去很精细。而且经过的处理也很用心思， 就是这种细节会让你觉得这种车很高端。 对，而且它的一个液晶那个就中控那个大屏，也是怎么说呢？它的显示效果也是，还有这个色彩啊，它是仪表盘亮度可调，在晚上你可以把它调到暗一点，这样不会很刺眼。 其实这个说两点啊，我其实对于因为我只开过红标的 H7， 就是那个正常的那款。第一个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车内有多达十几处的这个品牌的 logo 的展示。 对， 比如说中控台正上方，前风挡的这个下方 啊，对对 对， 就那些 logo， 它不光是以这个就是哈佛的这个标识来出现的，有的可能是图形，有的可能是文字，有的可能是镂空的。 其实这种我觉得特别好，这个你让我想到有一个品牌也是这样的 ，DS。DS 它在车上的一些小小的配件上也有很多的， 比如他看那个自由侠， 对 吧？ 对对对，自由侠，还有那个指南者，全新指南者。 对对对， 那个、 我觉得这种小心意很有意思。 就是至少你会让人觉得咱们的车主坐进去之后有一种品牌的归属感。 对， 不管你当初选择这款车的时候是否真的是喜欢了，但是你 对不管你这品牌溢价力多，是否这个有影响力，但是。至少说我做到了， 这是一种这个慢慢在营销的一种感觉， 对， 要潜移默化。 而且它的前排的手套箱，你打开它的那个阻尼是缓缓的落下来，而且里面是带植绒的，它不是像我们一些甚至合资品牌的车，你摸进去是就是凉冰冰硬邦邦的塑料， 对， 那就没有这个， 这算用心了， 对，这是很走心的一个设计，很细节。 但是啊，刚刚老车也提醒我了，这是次顶配的车，正常的这个标配也会能达到这样的品质吗？ 上回试的红标版是17万多的，比这还要便宜一点，那个当时也是这样的， 对， 那真的是很用心。 他们的配置可能会在一个。就是像一些，我想想，它跟最低配就是入门级的那个应该是差别不是特别大， 就 几个配置。 咱拿我那个车展的时候采访魏总，我记得魏总说过一句话特别牛，就是他不担心什么呢？他不担心哈佛每一款车型的单车利润，他一点都不担心，因为说我们出了这么多台车，我们单车利润早已经做的是非常非常好了。所以我的成本已经压到这样的程度，你不要问我的这个报表是怎么来的，因为他当时有很多财经媒体去问嘛，就是什么 A 股啊之类的，所以有很多时候大家看那个长城车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他说，哎，这个车配置这么豪华，然后做工这么好，只卖十几万，它其实它是有利润的，就它这个成本控制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利润跟成本的控制问题，就能代表了很多消费者在选的时候，你看。哎，这里边全都是织绒的，就跟老车说的一样，全都是织绒的，没多少钱，只不过是你用不用心。 对对，这确实成本不是很高。你像这块是这个 仪表盘液晶的，它也是全系都有的，它没有在配置上不同，把这个给你省掉。所以说这第一眼看上去，哎呦这个不错，就是这种感觉， 嗯 啊，所以我就可以为之买单。或者， 但我觉得反过来说，你看，哈佛 H7L 是一样的，有的车型它不一样，那说明是不是你就在偷奸耍滑？ 嗯，确实有，我觉得也不叫偷奸耍滑吧， 可能 还是对于一个。 就更精明点儿，现在 更成本啊，或者说更什么，从他们 就品牌他考虑的点可能不太一样吧。 咱保定同学比较实在，吃力活长大比较实在。 你像那个大众上的那个扶手箱的那个锁，一开始出来的时候都有的， 对， 慢慢的一代 也 没了， 嗯， 就没了。 其实也没用， 一把锁能有多少钱？但是好多辆好多把锁在一起，他就会算这个账。 嗯，明白。那老车，你这一次试驾之后，你觉得这个哈佛 H7L 还是有市场的？ 对。 那你觉得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受众吧，它的一个核心的购买力会在什么年龄阶段呢？ 像我们这次的它试驾地点在大理。 嗯。 大理呢是在就是云南的在这边，属于祖国的西南边陲了吧？ 嗯。 在这个地方的市场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哈佛 H6 和 H7L， 真的在路上就看到了很多辆。所以说这个车从由此以点带面，我觉得就像大理，再往上数一些城市，就是三线城市、二线城市，甚至于我们周边北京的很多， 嗯， 开哈佛车型的朋友都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车是有这种通吃能力的。 这个评价很高哦， 就是你在二三线城市，甚至我再下探一下到四线城市，那么再往上我到一线城市都没有问题。 对，哈佛还是比较通吃的， 都没有问题。你开着一个车出去，你哪可能你不喜欢 H7， 那我换辆 H8 或者 H9， 嗯 啊，那我到了三四线城市，我就选择更实用的 H7 或者是 H6 对， 这都可以。 嗯 嗯， 好，那关于这一次长城哈佛 H7L 的一个试驾感受，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那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向我们咨询啊，来询问一下这款车怎么样。 嗯，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在 4S 店啊或者什么地方能试驾到这款车，好好体验一下。 嗯， 然后把您的感受呢也反馈给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就可以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